好啦，大家又到呢個星期五晚啊，環看歷史。上個禮拜咧，我哋就喺呢個尖沙咀海旁喺清明節，就做呢個直播。咁咧就因為當日咧就係支聯會喺呢個每年嘅清明節咧都會喺尖沙咀一個獻花嘅活動。咁之後咧都會有個論壇。好奇怪喎！嗱，我哋講咗幾年啦，我同你上今年啊最多人聽嘅喎， 係咪？今年 現場啊， 哦，現場啊，係。 即係我哋講嗰個一講到，因為我哋主要係講翻習近平管治下邊嘅中共嘅對中國同香港嘅影響嘛。 係 係。咁啊，特別係講到中共嗰個習近平管治手法嗰度咧，我就見到好多圍觀嗰啲內地遊客咧，聽得明我哋廣東話嗰啲人咧就企喺度聽。咁啊，除咗坐喺度嗰啲香港嘅聽眾之外，咁咧所以 好新鮮、好好奇啦。 係啦，即係佢哋都其實都好關心啊。其實呢樣嘢，咁我相信呢個題目咧都嗱，外媒就好關心，但係本地嘅媒介咧就好少討論嘅。咁所以我哋今集咧就延續我哋上個禮拜喺呢個即係尖沙咀海旁嘅論壇。 其實今日我哋咧仲聚焦啲， 再聚焦啲， 直情講就係話依家次文革。 一個文革式的管治手法， 管治手法，我哋比較毛澤東的時候 同習近平的分別， 嘅分別係咩嘢？佢嚇咁， 同埋嗰個有邊啲同與不同嘅嘢？ 係啦，係啦。 其實同嘅嘢都好多嘅， 同嘅嘢好多。嗱，先講咗1966年發起嘅文革，咁啊毛澤東當時先講意識形態先啦。咁啊，梗係最緊要就係佢係以階級鬥爭為綱，嚇覺得個歷史嘅進步咧。係，即係起碼佢意識形態上高咧，係要不斷革命。咁咧，佢覺得當時嘅中國咧係走向咗修正主義嚇。咁咧，甚至話我哋身邊咧就有黑奴，即係 復辟資本主義啊！ 復辟資本主義同埋黑魯曉夫就睡在我們身邊。 修正主義代 表。咁即係咁當時係從呢個批蘇開始。 嗱，呢個有原因嘅，其實我想大家有少少基本嘅概念嘅認識喺馬克思。嘅發展觀裏邊咧，正統嘅馬克思主義發展觀裏邊咧，就由下層建築去推動嗰個上層建築嘅演變嘅。 係啊，下層就係經濟， 建築就係生產力， 生產力 同生產關係組成嘅經濟發展啦。生產力係咩咧？就係科技啦。係呢啲就係生產力啦。係生產關係係咩咧？就係生產方式啦。點樣組織嗰啲人去生產啊？譬如係咪資本主義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市場經濟啊，呢個生產 咁就包括埋經濟結構， 包括經濟結構 係啦 嚇。咁啊，上層建築就係文化、政治啊、社會制度啊，呢啲就係叫上層建築啦。係 人嘅思想都係 人嘅思想咁。係咁，馬克思所謂唯物史觀，即係呢個所謂唯物係乜嘢咧？就係佢覺得歷史嘅發展咧係由人嘅生產力、生產關係去推動嘅。嗱呢個就係大家一定要有基本嘅認識。咁樣嘅話咧，中國嘅進入呢個生產力生產關係未完成之前，係唔應該去喺個生產關係裏邊作出改變嘅。 係， 即係話，譬如你生產關係，譬如集體化、公社，打破呢個嘅即係自留地啊，唔准用、唔容許喺農村裏邊有呢個市場交易等等呢啲嘢咧，係生產關係嘅部分。 或者我哋從佢嗰個歷史哲學去睇佢咧，或者 唯物史觀。 咁佢最早嘅時候。最簡單的時候，農耕的時候，咁就係好簡單啦，就係封建制度咯。 封建制度就係嘛？就因為生產力就係 生產力就係 農耕社會嘛。 農耕社會啊嘛，咁慢慢你工業化之後咧，又唔同啦嘛。 出現咗呢個工人階級啦， 係有工人階級、 無產階級出現啦， 係啦。 咁生產關係就變成係資本主義嘅生產關係啦。 咁但係仍然咧都係階級有矛盾嘅，就係邊個人擁有生產工具嘅人，就係剝削緊一啲嚇，就係要。俾你嚇係咧，就去到僱用佢嚇，透過使用呢啲生產工具嚟到賺錢嘅人。 嗱，呢個就 變成剩餘價值啦，就係佢賺你嘅剩餘價值，係嘛？ 引申喺1949年之後嘅中共對國家發展嘅睇法咧，就變成兩種觀點啦。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咧，就反而就強調生產力嘅發展， 係 我哋就要全力所謂搞好經濟啦。就不要搞政治運動，點解咧？因為政治運動係屬於上層建築嘅嘢嚟噶嘛。 係。 咁你嘅生產力發展到某個水平啦，如果按照馬克思正統馬克思觀點咧，你嘅上層建築就會自然會改變嘅。 係。 但係毛澤東啱啱好調翻轉。佢就話：如果你唔搞階級革命，唔搞政治運動，你根本就個生產力冇辦法發展。 同埋咧，決定你嘅階級身份係你嘅意識。 又不是話你實際有冇生產工具喎？ 唔係你咪被剝削嘅人，即係換句話講，你好窮嘅人咧，你都可以係一個 資本家、 資本或者反革命分子，你係即係受資本家毒化啊！咁所以咧就係 所以那些資本家其實已經被人剝曬一切的他擁有的財物啦，乜嘢都冇曬啦，地又被人收曬啦，被人鬥到狗啦，但係鬥到只狗咁樣啦，但佢仍然都係點啊？黑五類繼續鬥你， 所以就 繼續你就係仲有呢個原罪係脱唔去嘅，因為你嘅意識仲喺度。 仁哥你就講得啱啦，如果你要把握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嘅起源， 係。 兩方面，第一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 係啦，呢個唔啱馬克思主義， 呢個係完全背離正統馬克思主義嘅，因為當時已經消滅咗呢個資產階級啦，係嘛，根本就唔會再有咩噶啦。好，第二個補充，毛澤東就係話人嘅階級係由佢嘅思想去決定， 係 嗱，咁啊撲街啦，你係一個農民，但你可以有復辟資本家嘅思想嘅喎， 係啊， 你雖然係一個無產階級嘅工人，我諗當時中國。資產階級都剷除曬啦， 係 啊，但係何來有復辟資本家呢？復辟資產階級呢？ 嗯， 所以佢就係話俾你聽，你有嗰個思想嘛。 所以佢咪地富反賣油咯，地主、 富農、 富人、富農 反革命， 反革命，反革命咩人啫？ 壞分子係乜嘢？ 嚇？ 咩叫壞分子？ 係壞分子，即係意識唔好嘅人啦，意識唔好咩人都有啦。 啊，咁啊，兩個都係啦，嗰陣時 咁，所以你冇辦法嘅喎。如果老豆生出嚟，你咁嘅家庭背景， 咪血統論咯， 係啦，血統論。所以嗰陣時候，呢個文教成有一個張志新就反對呢啲嘢，就當場俾人鬥死，即係好大好大膽嘅嚟反對，話你唔可以用血統， 但到而家仲係嘅血統論， 其實都係， 仲係。所以我就話呢兩個毛澤東嘅一個兩個管治嘅起點啊，就係繼續革命，不斷革命論，所以不斷嘅政治運動。然後第二，通過政治運動裏邊去找尋一啲思想有問題嘅人。將佢打成階級敵人，然後成為階級敵人之後就鬥倒佢、鬥垮佢。嗱，呢兩樣嘢咧係令到1949年之後嘅中共咧，由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之後咧，就立即進入一個即係所謂改革開放前30年嗰種嘅呢個不正常嘅狀態嚟嘅，其實係一個陷入動亂嘅邊緣嘅狀態。 其實就成個民族俾佢折騰得好慘。 係啦， 尤其是 人嘅政治運動。 咁啊，三面紅旗。餓死咗起碼3500萬人，然後跟住文革都成 文革，我諗成千萬嘅， 成千萬嚟嘅，一個數字 冇正式統計，因為係武鬥死咗好多人，甚至出動坦克添。 咁你仲唔好計咧？三反五反喺個建國初期嘅三反五反， 縮反 係啦， 鎮壓反革命，縮清反革命， 咁然後 土改 係啦，土改都死好多人，跟住反右咁啊，針對知識分子啦。咁又跟住喺三面紅旗至到文革中間嘅四清運動， 社教運動 嚇，社教運動 全部都殺人嘅。 咁全部咧就係用運動式嚟到治國， 同埋用指標式殺人。 係啦，指標就係次次有個 quota， 有個 quota 要殺幾多人。 咁咧就同埋咧係不斷係不同程度嘅運動，喺度進行緊。咁又喺呢個運動裏邊咧係不斷啲人嘅係會係鼓勵。互相去到舉報係嘛？然後然後咧就係洗腦。 點解佢要不斷鬥爭咧？不斷運動咧？就係因為係只有喺運動與鬥爭裏邊咧，佢就去分清誰是階級敵人啦。因為平時冇事冇幹咧，佢就根本好難咧去發掘出嗰啲嘅復辟資本主義啊、反革命啊等等嗰啲咁嘅壞分子出嚟。但喺每一次運動裏邊咧，就去鼓勵咩咧？告發啦、篤灰啦、篤背脊啦。互相舉報啦，老婆舉報女工、老公啦，學生舉報老師啦，係用咁樣嘅方式，然後將你定性。嗱，呢樣最重要啦。 咁好啦，點解啲人唔會去舉報咧？咁樣其中一樣嘢，佢每個人咧就要你咧不斷去到交代，不斷去到咧係反思， 寫悔過書 咁樣啫。咁然後咧一坐低係三世書，從你細個。出娘胎以來，你開始有意識啦，咁你開始啦，你受邊個影響？聽過咩人講過咩嘢？ 有冇見過國民黨嘅軍人？有冇同國民黨嘅呢個黨員交往過？ 係啦，咁你有咩？ 有冇海外聯繫？ 係啦，有咩生活方式？ 香港有咩親戚？ 係啦，咁又跟住到，然後一路講啦，你係甚至你嘅愛情啊，你嘅朋友一路交代到今日。好啦，咁又跟住咧，你話唔係咁樣嘅喎，佢唔係，你係有問題，你仲係呃緊自己。佢我一幫你洗躁。同你洗身 叫做治病救人， 治病救人。咁足之咧，以前嗰陣時喺延安陰公度咧，即係佢個個後生去嘅咧，喺白區去咧，佢話你係長特。咁嗰啲人話我唔係咧咁樣，足之俾人個個屈到咧，佢話其實你係嘅。 啲人咧，其實利用咗你，你都唔知嘅。其實你根本就係長特，你係咗你個本身，你做緊嘅作用就係長特嘅作用。嗱，你係咪仲有朋友有通訊啦？你係咪有話俾佢聽延安嘅生活點樣啦？你就係長特。咁啊，真係陰公啲人喺度屈到咧， 屈到其中一個被批鬥最出名嘅黃實薇啦， 癲咗啦， 北大才子， 係 去到之後就鬥爭到癲咗，癲咗之後仲要咧。嗰啲美國訪問團嚟咧，仲要捉佢出嚟啊！做呢個做 show 啊！仲要講延安嘅生活點樣好點樣好。但呢種嘅由延安開始嘅，其實係30年代喺延安開始嘅一種整風，叫做整風同埋治病救人思想改造嘅方式咧，就貫穿咗成個中共啦，唔係唯獨是1966嘅，係由1930年代開始嘅，一路貫穿咗中共嘅管治模式嚟嘅。 同埋嗰30年裏邊咧，係完全係單一嘅成個社會，即係成個中國咧係根本冇民間社會嘅， 冇。 其實每個人就直線就向住你嘅領導，每一個人 一個垂直嘅社會結構嚟。 根本你喺一個單位裏邊嘅生活咧。你根本全部任何一切嘅嘢都係同單位有關。你住嘅、食嘅、你讀咩書、你交咩女朋友、咩工作，都係要單位批准。 因為佢一種組織化嘅生活嚟㗎嘛。 係啦，咁由個領導會同你做不斷做思想工作。 係啦，你喺個單，其實我記得我細個翻鄉下就係咁嘅。我覺得好奇怪嘅當時，佢問我爸爸喺邊度做嘢咧，佢就問你咩單位嘅。 係一定唔係你冇個單位。 單位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嚟嘅，喺70年代。我哋翻鄉下嗰陣時， 之前成個都係咁樣。 係啦，因為所有嘅嘢，譬如好簡單，你喺國營嘅單位工作， 係 國營單位就做埋小學、托兒所、中學， 係啊， 所以變咗有咩第一棉紡廠附屬中學， 係 附屬小學。好啦，你去剪頭髮喺單位裏邊剪， 係啊， 你去修理鐘錶，單位幫你修理， 係啊， 跟住 睇病唔使講啦， 單位做埋婚姻介紹， 係 你喺單位裏邊揾對象， 係 仲要揾咩啊？單位話俾你聽。大家紅色背景的就找紅色背景的對象，如果那些是壞分子的就麻煩你不可以跟那些無產階級出身的家庭結婚。好了，你想想你當單位決定了你所有，很多人經常問這麼容易洗腦嗎？你說我不信嗎？但他不是，他單位是決定了你所有生活所需，你怎麼不能夠被洗腦？ 這些叫極權社會，極權社會和威權社會不同的地方呢，威權社會呢，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如果中國以外的新加坡是屬於一種威權社會， 係嘛？以前的台灣都是蔣介石 台灣，或者而家俄國都係，咁佢就係個政治就係禁區嚟嘅，政治是你冇話語權的，嚇佢控制曬一切，你邊個是異見分子，佢就打你。好啦，但是咧喺政治禁區以外咧，你就俾你可以有 相對的自由， 係有很多自由，佢亦都唔會讓嘢上綱上線。但係以前一讀。即係喺毛澤東時代咧，你差唔多著件衫，喂，點解粉紅色連衫？咩意思先？ 哇！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翻廣州？我嗰陣時係海珠橋啊，喺河南，廣州河南過翻嚟呢邊咧，咁啊過海珠橋，一放工嗰陣時，70年代，一望落去咧，成條橋都係藍色嘅，踩單車，鳳凰大單車，然後著帶住藍色嘅工人帽， 全部嘅單質， 然後藍色嘅解放裝， 仲有 全國係三種色，綠色就係軍人，一係就灰色，一係就藍色， 咁仲有唔準電髮，全部直髮嘅，你知唔知？ 即 係 資本主義嘅 壞習慣，唔準立亂著裙嘅， 著高踭鞋梗係唔得啦， 係啊，全部係咁樣，咁佢全部係即係單一嘅生活， 其實一種軍事共產主義， 係啦，你講咁，所以咧嗰陣時候就算係文學。點解胡風嗰啲俾人鬥咧咁樣？佢又話即係你一切都要延安傳統，延安傳統咧就係話俾你聽，你一定要歌頌革命嚇，你要歌頌正義， 藝術為政治服務， 係一切為政治服務。 你仲有規定埋嘅，要做主旋律就係要歌頌革命英雄嘅正面形象，係 啦， 唔可以有絲毫嘅負面嘅嘢引起群眾嘅不安。咁你呢個正面歌頌咧，佢仲要規定埋個結尾係點嘅喎？咁所以最終咧。告訴大家，去到1966年就叫全國一台戲了，就只可以上映的就是10款洋版戲， 即係呢個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咧？ 有 咪誒白毛女同埋紅色娘子軍。 係啊， 我喺 咩咩咩咩誒烏咩 智取威虎山啊！ 智取威虎山啊！ 我好細個 睇過呢啲啊！ 我媽媽就帶我去呢、這個、啊、當時土瓜灣珠江戲院左派嘅戲院嚟 啊，寶永珠江啊嘛， 就去睇呢個紅色娘子軍啊！係 啊 係，就是、全國一台戲啊，就係、是、紅色娘子軍。 知唔知一開場就唱東方紅嘅大佬？ 跟住就打住支槍，原來喺度跳海南島嘅嗰度講嗰啲地主點樣壓迫嗰啲人咁啊，後屘就從軍。 咁啊，千人一面。個個都係咁嘅樣嘅，出嚟都係咩 嗰啲嗱嗰啲嗱呢個叫做革命寫實主義啦，就係、是、呢個喺延安時代嘅魯迅文藝學院培訓出嚟。 詩人嘅感情啊，你寫男女男歡女愛呢啲就係資本主義嘅毒害，係嘛？咁、所以點解嗰陣時候俄國咧咁出名，即係 Doctor Zhivago 齊牛哥醫生咁出名咧，就佢、係一個專獨裁嚇嘅嘅社會裏邊嚇而能夠。是寫到人性，寫到人的愛情。 睇下個醫生喺中國都唔得噶，當時 唔得噶， 梗係唔得啦。 喺我覺得啊，因為嗰陣時都唔得嘅，咁咪俾人鬥咯。 因為當時中共引入蘇聯文學咧、就係嗰啲咩出走的娜拉啊，收尾就係呢個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啊，嗰啲保爾柯察金啊，嗰啲咁嘅嘢嚟噶，係、全部係勞動模範，係嗰啲咁樣嘅，即、就、係、是、你冇興趣睇嘅根本係。 同埋最慘咧，如果你有啲越即係佢認為你越軌嘅嘢咧。他就會上綱上線鬥你嘅。我仲記得嗰陣時候，我嗰啲親戚同我講，佢話喺嗰度飲茶食個叉燒包，佢話啲叉燒包白色嘅喎，點解咁嘅色嘅，黃黃地色又咩咁樣，好似唔多新鮮喎，俾人睇到佢。佢話：你而家侮辱緊佢哋勞，我哋嘅工人 嘅作勞動成果 啊，勞動出嚟嘅成果，你侮辱緊佢哋。咁啊，要佢咧就係韞住佢喺度，日日淨係 食叉燒包。同一餐食燉咗包一樣， 仲燉到佢黑地色嗰啲叉燒包，你食到涼嘔咁滯，以後都唔敢再翻嚟。即係以前係咁樣噶。 喂，我相信好多聽眾，如果你七十年代翻鄉下， 知道啊， 報户口啦，所有外來嘅人要街道組織去監視啦，外來嘅人要去公安報户口啦，然後咧所有人咧講嘢唔敢大聲嘅嗰陣時，然後成條街咧周圍都有高音大喇叭，同埋咧。就是報紙你留意一下，而家仲有嘅就係、是、告示板，將啲報紙貼曬喺個告示欄裏邊，然後大家企喺前面睇報紙，然後高音大喇叭廣播。 嗱嗰陣時候咧，老毛咧就知道，因為咧佢個管治之下咧，有好多係經歷過四九年之前， 係民國 相對自由嘅，咁所以啲知識分子佢知麻鬼煩嘅。OK， 咁佢到喺反右嘅時候咧，即係喺明放嘅時候咧，佢以為啲知識分子已經識做啦，會歌頌佢嘅。 唔係佢以為小馬大幫 忙，點知啊？ 點知個個出嚟就講真話？ 點知個點知咧？佢頭都唔肯講㗎。點知佢一即係俾佢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啊！言者無罪，聽者乜乜，即係講到咁樣。咁你有得講真咧，就反台咧，就 大家學嘢啊！真係。 咁如果嗰啲人咧經歷過，你知道嘛？好啦，點解文革係可以要用嗰啲青年出嚟咧？因為嗰啲人係未經歷過以前， 因為反經過反右嗰啲唔會再。主要就陽奉陰違， 係啦嚇。 佢哋根本上就因為佢已經睇過，喂，點解原來咁 Q 大鑊嘅，咁撲街，我最多唔出聲啦。但係僆仔就係咩咧？ 放啲僆仔出嚟。最緊要記住， 嗰班係1949年之後出世嘅僆仔，喺社會主義教育系統長大。 係啦，跟住依家最高領精神領袖話俾你聽，管理嗰班人係契弟。裏面有好多啊，即係平時又嗌你唔好做呢樣嘢，嗰啲根本就係資產階級嚟嘅。 即係管住你嗰啲老師。 係啊，嗰啲就啱曬。 或者俾分俾得低你嗰啲老師。 以前就唔夠膽及佢啊，今日好啦， 你有機會，仲要有機會咩？有機會批鬥佢。 咁啊，有仇報仇啦。 企業裏面以前個廠長 係啊， 欺壓你扣你工資個廠長，原來係壞人嚟嘅。咁所以社會造反就係咁嚟。 咁所以咧，就利用啲青年人對嗰個當時專制社會嘅不滿。然後話俾你聽，毛主席話俾你聽，我哋嘅共產主義嘅理想社會唔係咁樣嘅。 係 呢班人咧係壓迫你嘅，呢班人咧根本就係 同埋最好最荒誕咩？係因為呢班人，所以我哋先建立唔到理想共產社會。 真係真係， 如果你鬥誇鬥臭佢哋咧，我哋就會迎接呢個新天地啦。而呢個未來嘅新天地係屬於你哋嘅，八九點鐘的太陽就係你哋啦。毛澤東講嘅。 好啦，我講咁多，仲有一樣嘢。我哋講咁多背景，你比較翻現在 有原因嘅，係啊。 毛澤東嗰陣時候要咁樣搞法，三面紅旗，又跟住樣嘢都要單一化，跟住又要喐下，就話修正主義。當時其實大部分嗰個領導層係唔同意嘅，劉鄧嗰班人係唔同意咁樣做，即係唔係覺得咁樣係啱嘅。 因為所以你因為嗰陣時佢一九五六年嘅八大嘅精神咧，其實就有啲接近呢個哈魯曉夫上咗台之後 嘅修正主義。 係啦，修正主義咁啊？點解咧？佢哋都係想咧，人民有啲自由，有啲空間。 即係好簡單。 所以劉少奇嘅路線咧，就係覺得要機械化先，然後先至好集體化， 即係生產力發展咗先。 係啦，佢因為你冇部拖拉機合咩作啫？ 咪咯， 有部拖拉機咪好大塊田一集作咯。原來你依家就冇拖拉機，然後跟住就 要將公社化啦。 公社化之後咧，然後跟住你要行兩個鐘頭，再耕第二塊。 但老毛就調翻轉，只有公社化咗之後，佢哋人人為公，毫不為私咧，就會行幾里路去耕田啦。 係啦， 係咁樣嘅調翻轉啦。 點樣最大一合併嘅時候咧，個個就食曬屋企只雞。 殺曬自己屋企豬， 殺曬啲豬食咗先，佢 費事益人。 唉，咁樣咁同埋咧，自留地又冇啊，自由包產到户又冇，咁所以即係個個好啦，咁啊已經慘啦，已經個個為咗工做嘢，跟住再嚟一個大躍進，就嗌你啲人個個唔好做嘢，走去煉鋼，咁啊撲街啦！ 仲要嗰啲爐咧，就係用嗰啲泥咧堆個土高爐。大家講緊係煉鋼啊，我唔明白嗰啲土高爐 啊， 用泥建立嗰啲煉炭就得，點可能煉到鋼咧？咁高温。跟住就拆咗屋企嗰啲窗框啊、床框啊，總之係有金屬成分嘅嘢咧，就投抌落去嗰個高爐嗰度，咁就可以燒出嚟，就可以煉成鋼。 咁啊，全部廢鐵， 全國嘅人點可能冇一人去反對啊？我話俾你聽。 嗱，咁其實就好多人係不滿，咁當然係彭德懷第一個提出嚟不滿啦。其實彭德懷1949年已經出聲噶啦。周小舟啊，成班 因為啲農村啲人去咗煉鋼之後咧，基本上 啲田啊荒廢， 荒廢係啦。 跟住咧又話俾人聽，我係可以借到幾多萬斤喎？嗰度 亩產一萬斤啊，係啊。 咁人哋嗰啲係講緊係幾百斤，嗰啲係佢即係佢有不同嘅地區，有啲可能過千斤，有啲兩千斤。佢話個個都話過萬斤， 同埋當時毛阿東話擔心個糧倉嗰啲糧食就 多得滯嘛， 多得滯啦，係啊， 咁撲街咗咧，你咩錢學森嗰啲咪一流嘅 科學家啦，係咯，唔出聲啦， 話得啊，有啲話， 甚至歌功仲得喺度拍馬屁啦，喺度， 即係慘到咁樣，咁啊出真聲，即係講真心話嘅彭德懷，因為佢自己親自翻鄉下， 同埋佢部隊裏邊咧解放軍 都餓死好多人啊， 好多解放軍嘅家人 係 寫信俾佢哋就嚟餓死啊，所以第二就是劉少奇去安徽考察出現人食人的情況，當時劉少奇彭德懷就跟劉少奇講，他說人食人在以前來講是要寫入史書的，即如果在封建時代是要記入史書的，即是不可以抹掉它的。 因為問題就是彭德懷是第一個出聲，這個人呢就一直都 是一個即是很耿直的人，同埋一路咧，佢同 將出身， 同埋咧，佢亦都係頂撞老毛嘅呢個人最多。咁老毛已經一路都已經係隨之後快嘅。咁啊，加埋佢有一堆人啊，黃克誠啊，成堆周少洲啊，咁嗰班都係比較直嘅人，同埋嗰啲好做第一線 都唔係直唔直嘅，而係你面對當時嗰個咁嘅環境，稍有人性嘅人都會知道，喂，大佬唔掂喎。 但係你有炸油啊，炸就仲有柯慶思嗰啲， 咪仲左啲咯？ 嗰啲仲左啲啦。 係啊。 咁但係點都好咧，嗰陣時候佢鬥彭德懷，佢一開始彭德懷講呢嘢嘅時候咧，老毛已經知道個問題，就已經跟住逐個講，同劉少奇咪周恩來又原來同劉少奇老婆講，佢一定要歸隊鬥佢咁樣。咁鬥呢個彭德懷 嗰陣時，其他人 咁所以全部係唔敢出聲，朱德都唔敢出聲。朱德講兩句説話，佢已經鬧朱德，咁於是全部。元老收聲，一齊就反黨集團，呢、這個就1959年。好啦，跟住劉少奇先翻鄉下，知道餓死人， 飄鑊啊！ 所以落1962年嗰次點解千人大七千人大會 ， 佢到咗臨尾結即係散會啊！老毛都犀利，開親會要你分開曬， 分小組 ，然後每小組講咩嘢， 同大家幫結拜啊嘛。 咁啊，分小組佢就知道散會小組講咩嘢。 而家都仲係㗎， 仲係咁樣。 人大咪就係咁樣分小組開會㗎。 咁然後咧，到結尾嘅時候咧，點知劉少奇咧，因為即係嗰個一則彭德懷被鬥，我諗佢點都係有心裏邊。 喂，佢呢條友仔都出賣咗佢啦， 當然。有契弟咁即係佢即係相對佢冇咁壞，所以可能心裏邊咧啲人都鬱結。第二翻去知道人食人，亦都知道好大鑊。咁亦都知道成個場大家仲喺度咧講緊大話。咁啊，最撚尾嗰日咧就脫稿。 自己爆泄啊！ 自己講話喂唔得啊，要寫落史書就係嗰次講。咁老毛就發火，佢話係十隻手九隻手指連一隻手指嘅關係，那個錯就一隻手指。 佢我哋九個 手，其他九樣嘢都冇問題， 都係我哋都係勝利嘅。咁佢你哋講啲嘢咧，係即係響喺我哋偉大嘅群眾啊嚟到潑冷水乜乜乜。咁但係點知咧？你講啲嘢冇用，因為嗰啲幹部 嘅嘛下邊 嗰啲幹部咧，當時嚟講咧就好多人響應劉少奇，因為你帶頭講先啊嘛，佢都係國家主席啊嘛。咁足之劉毛咧就嗰次認錯， 退居第二線主導。 咁成個文革咧，佢更加相信咧就係話。你呢班人搞緊修正主義，咁佢當然你話佢有幾多攞權力，為咗權力，為咗報復，呢、這個不在話下。 但係我覺得兩， 佢將佢結合埋一齊。 嗱，兩樣都有㗎，我覺得。好多人以為毛澤東只係一個大魔頭，就係整人為樂，與人鬥其樂無窮。我覺得唔係，嗰個係其中一面，權術係其中一面， 係 即係佢掌權。但係佢掌權之後做乜呢？嗱，佢毛澤東本身對於成個中國嘅發展係一套睇法嘅，而嗰套睇法咧，正正就係令到佢同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呢班人，出現咗一個激烈嘅衝突。佢就覺得真係咧，人嘅主觀能動性可以改變客觀嘅科學。 呢個係固然係，但係仲有一樣嘢，佢同佢哋最唔同咧，佢對人啊，對人嘅睇法係一個數字嚟嘅啫。OK， 佢話我打核戰死兩億啦。我死幾多人啊？死咗咁多人啊！咁啊真係咩啦嚇？我哋都要睇下點佢。佢又試過有一次啲人同佢喺一個會場嗰度，即係嗰啲跳開舞嗰啲咁嘅咩啦。佢嗰邊突然間有個人心臟病，咁啊跌咗喺度，咁好多人就埋去睇，咁佢就理都唔理，繼續笑。咁嗰度好似一個老幹部嚟嘅，即係佢一個人係咁樣嘅。佢連死咗個仔毛岸青咁樣啦，佢話佢老婆都唔知啊，佢個仔已經死咗幾個月啦。佢廿同佢一齊傾偈咧，佢 都唔話俾佢聽， 好似個仔仲喺度呢個世界咁樣嘅。咁後來佢其中一個秘書講話，咁毛主席其實實際上高佢咩感覺咁嘅？佢話佢只係講咗句啊，打仗就係死人㗎啦咁樣。即係佢係咁樣，即係佢對佢嚟講咧，對人對人嚟講咧係唔係？冇唔係一種有血有肉嘅感情， 一個冇感情嘅人， 冇感情嘅人嚟。佢對佢嚟講咧，就係對佢嚟講就係一個佢一個偉大嘅君主，一個偉大嘅皇帝。佢就建立一個偉大嘅民族，或者 一個皇帝革命咁嘅喎。 係啊， 嗰啲太子俾佢自己親自斬頭都係咁嘅喎，有乜所謂啊？ 冇佢冇憐憫， 冇憐憫㗎係啊！你睇佢老婆都係㗎， 係 有啲咪送咗去莫斯科精神病咁樣咯。 嗰陣時候何志珍， 何志珍 喺長征就成日。即係成日都係 流產， 咁佢同啲人咁講啊，佢嗱，大家有乜所謂啫？你都係最好嘅啦，佢何志珍，佢生隻膽啫嘛，死咗之後咪唔要呢隻雞膽啫，即係咁同啲人咁講嚇，佢話使乜咁緊張咁樣，即係佢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對人嚟講咧，對仲講咩人權自由，對人嘅生命、人嘅尊嚴，佢完全係冇任何嘅感情同埋尊重，嗱、這個就係、是。毛澤東啦， 同埋我覺得佢調翻轉添啊！如果今日毛澤東坐喺呢度，佢鬧翻你轉頭添啊！革命就係咁噶啦，係 啊， 係嘛？革命就有黨性冇人性噶啦。 跟住佢就話佢係不斷革命，直至到個人間天堂喺中國出現。 嗱，但係1966年嗰個嘅模式咧，其實好特別嘅。以往嘅政治運動咧，無論係反右好，就係由延安整風開始都好啦。當然有啲根源係嗰陣時出現啊，已經有。但你話號召紅衛兵上嚟全面打碎呢個組織機器、國家機器咧，係66年先出現嘅。之前佢都係靠咩呢？組織幹部落去，然後搞思想學習班，然後搞呢個整風嘅學習班，然後咧就大家 confess。認錯，然後就 即係檢討係嘛？ 治病救人咁樣。 嗱，點解唔得呢？有一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以往佢係當家，佢係第一線。 哦，因為66年之後已經交咗權。 唔係，佢62年之後咧退埋第二線。咁咧就然後成個黨組織喺曬劉少奇手裏邊。劉鄧咧就好簡單，佢係老人家啊，佢要做咩嘢？佢要搞個人崇拜喺啲軍隊度，搞咩樣板咧，由佢做啦咁樣。佢因為反正你有咩決定要翻個黨嘅機器， 同埋最重要嘅經濟發展、經濟政策嘅權力掌握喺個中央嗰度， 成個官僚系統喺我度。好啦，咁所以點解到後來佢文革出第一個大字報，即係未出大，佢第一個叫做響起號角嗰篇文章，就海瑞罷工嗰篇文章，就係佢指令，佢就指示 上海嘅 上海啊，邊個出 解放日報啊？姚文元好似 姚文元出嘅。咁點知咧喺北京出唔到， 抵制唔轉發啊， 度度都唔。出唔到，北京出唔到啊！係上海啦，咪俾佢喺上海出咗都唔轉發。咁所以佢咪講句説話點講咧？佢就話北京咧係水潑不進，針插不入啊嘛。咁 咁後來佢就話：我一定要打開，佢一定點啊？打開元王殿，放出小鬼來 ， 放出小鬼就紅衛兵啦。放出小鬼來咧，我哋先至呢個文革先會成功。咁所以點解到最後咧，成個文革咧係將成個組織打到碎曬嘅？有一段時間，六七年嘅時候， 由文革、由文革小組去管治咯。 嗰陣時候我跟緊阿許冠三老師睇紅誒，睇呢個人民日報，佢都有一路同我分析。佢話：哇，嗰啲人真係犀利，佢成個黨可以俾佢打到散曬。佢話：我就要睇下佢可唔可以。能夠將個黨整合翻啊！佢又得喎，到了九大嘅時候， 嗱佢整合翻， 到了九大整合翻咧就係三 軍隊 嚇， 靠軍隊 冇錯啦。佢就係將權。 你睇九大之後嘅中委會嘅中央委員、中常委嘅成員，好多係軍方， 大隊嘅軍方， 大部分係軍方。 好啦，於是乎啲人就覺得咁啊，變咗林彪咪點咯咁樣啊？點知原來林彪到臨尾咧，啲走佬都唔掂， 係 咪啊？真係即係呢個人咧係厲害到咧。即係俾軍隊係點樣啊？啲軍隊全部又係，因為點解咧？佢自從六二年開始喺軍隊裏邊做個人崇拜，即係做個人崇拜係即係 毛開始 華東思想 出嗰個毛語錄啊。 咁毛東啊，林彪嗌得最多嘅係毛主席嘅天才， 同埋背毛語錄啊。 係啦，同埋毛澤東句句都係真理嚇，一句可以頂一萬句。 嗱，因為嗰陣時有 啱啊，冇呢啲係林彪講嘅。 但有兩本書嘅，我嗰陣時我都有一本嘅，就係咧。嗰陣時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啊？七十年代香港灣仔有間叫波文， 知道係 賣書， 係我都擠低唔少喺度， 擠低唔少錢。咁我第一本呢個毛澤東思想萬歲咧， 就喺嗰度買嘅， 就喺嗰度買嘅，就係翻版嘅，係就係波文翻版嘅。毛澤東思想萬歲點解咁特別咧？同毛語錄有分別嘅。毛澤東思想萬歲紅衛兵編嘅， 係 嚇，係啦。咁咧就係攞嚟咧武鬥文鬥嗰陣時咧就攞出嚟唸嘅。第幾頁毛澤東思想萬歲點講咁樣嘅係。咁毛語錄咧就係、是、林彪喺解放軍推行呢個思個人崇拜嗰陣時編嘅，毛語錄就簡潔好多嘅。但係毛澤東思想萬歲咧就好多係嗰啲咩接見外賓啊、接見安哥拉遊擊隊啊等等嗰啲講話嗰啲咁嘅嘢。 O K， 咁其實成個文革咧就係、是、毛澤東利用文革小組，然後咧就取代咗當時嘅。整個嘅 黨組織， 包括埋 中常委、政 治 局啊， 乜 嘢都冇啦， 停曬。係 啦。 咁然後咧就發動全國嘅青年出嚟紅衛兵，就鬥自己地方嘅當權派，組織革委會。OK。咁所以咧，全部黨組停曬，全中國啊，黨組停曬有段時候。 嗱，呢個就直接伸延到去1967年嘅香港暴動啦。係 啦。 點解咧？就係因為陳毅。在外交部的地位就被紅衛兵所取代，鬥倒了當時中國外長陳毅，然後周恩來都靠邊站，本來就是兩個管中國的外交，香港事務就是歸周恩來、陳毅那邊管。結果沒了之後， 亂曬龍啦， 跟住咪亂嚟咯。 嗱，好啦，紅衛兵亂曬龍咧，仲有一樣慘喎，紅衛兵亂嚟之後咧，跟住咧就以紅衛兵想控制埋解放軍，就走去解放軍嗰度搶武器。 搶武器， 咁頭頭佢就唔准啲人開槍嘅。咁咪俾佢搶緊啲武器啦！咁後來啲軍佬啊嘈，於是乎咧就話唔俾再搶武器啦，咁就解放軍可以即係制止啦咁樣。咁中咁跟住咧就冇鬥啦。咁啊嗰啲解放軍就俾啲武器俾一啲自己人嗰啲咁啊，於是兩堆人嘅 兩派紅衛兵。 兩派紅衛兵咧，兩派都話自己係毛主席嘅學生，其實一堆咧就係即係所謂當時嘅黨組織裏邊所支持嘅人，一啲咧就係。那些其實是黑五類， 嗱兩類 放出嚟嘅紅衛兵， 兩類紅衛兵嚟嘅，最先起嚟嘅紅衛兵就係薄熙來、習近平呢一班啦，係 啦， 就係鄧融啊呢一班啦，宋彬彬啊呢班啦，就係高幹子弟，最先出嚟鬧革命啦，就係當時組織紅衛兵唔係個個得嘅喎，係由當時嘅重點中學咩北京大學第一附中，點解打死呢個女副校長宋彬彬、鄧融呢班友會咁做咧？因為那個是重點中學，呢班是全部高幹嚟嘅，就組成叫做保皇派的紅衛兵。好啦，跟住到1968年先大鑊，是黑五類的紅衛兵起嚟啦。 六七年已經開始啦，六七年開始 啊。因為咩？毛澤東就覺得保皇派的紅衛兵都不夠激進，所以就連黑五類都去組織紅衛兵 啦。放曬出嚟咧就 喂，咁你諗下，我1949年之後。受盡折磨，因為我地主富農右派分子出身，結果就是我明明讀書叻過你嘅，但係結果我去了最垃圾嗰間學校。你是因為高幹子弟，出身好革命傳統，所以你就去了最好的學校。 好得意，嗰陣青年人就唔使睇嘅，你仲要鬥當權派得㗎啦。 係啦， 青年人你唔使睇。 到1967年造反派紅衛兵上嚟嗰陣時就最癲啦，因為最暴力。 嗱，咁好後來咧， 跟住咧就揾工人就去收拾啲，收拾嗰啲工人嗰啲咩階級清理清理隊， 清理隊唔清理階級 清理隊啦。然後跟住咧 上 解放軍啦，解放軍入嚟點樣咧？就接管咧叫三支兩軍。 三支兩軍 嚇、啊，就係佢哋嗌你支公支農 支佐 支佐，但係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兩軍，兩軍就係軍事訓練、軍事管理，啲軍都入嚟直情接管， 直情軍管 啊。係啦，直情軍管咧，然後跟住咧。就嗰啲革委會咧，再選個革委會咧，就只要一半以上咧，就係曬軍人。 嗯， 咁又有部分咧就係、是、文革小組，有部分咧就係、是、舊嗰班。 主要係軍管嚟嘅當時。 主要軍管。咁啊，跟住咧就見嗰啲紅衛兵嘅代表，就話你哋嘅革命任務已經完成啦。佢話你哋應該咧 去農村自我鍛鍊。 向貧下中農學習，屌你真係 農村新天地， 真係慘啦！ 自我鍛鍊， 咁嗰班後生仔咧，又裏邊耕田啊，咁 好多翻唔到嚟嘅， 有啲翻唔到嚟嘛，啲女仔啊慘啊，有啲啊， 有啲啊俾啲農村幹部強姦啊，有啲就個户籍去到八十年代都搬唔到翻嚟，有啲去咗新疆嗰啲。 咁、啊、所以咧九大嘅時候咧，叫全國江山一片紅咁樣，咁啊整到好靚嘅嗰陣就啊，佢代表上去咁啫，即係老毛真係呢套戲咧。咁實際上高咧，啲人就話佢就已經失去咗，即係點啊？已經俾林彪啊奪咗佢一部分權咁樣。嗰陣係咁睇嘅，好多人。於是林彪咪點解要講話又要恢復國家主席又乜又乜啦咁樣？ 因為佢諗住自己可以上位啊嘛。 點知就不堪一擊，咁啊鬥到陳伯達，然後跟住鬥埋林彪。嗱，咁呢個咧文革 ，OK 嗱，你睇咧，當然今日習近平依家俾人哋話佢搞次文革。就當然你不是好像華東當年那樣搞法啦， 唔會 100% 複製。 但你發覺咧有好多嘢咧，就係、是、好多嘢似乎 文革翻版 啊，似乎就係似曾相識，似曾出現，有好多嘢有好多嘢可以互相比較。咁我哋第二集咧就講下今日習近平。 第二節啦， 第二節 啊， 第二節，第二節係 休息一陣先。 好啊，嗯。 舊年聖誕我哋嗰個 catering 咧就好受歡迎嘅。即係你喺屋企開 party 咧，就叫嚟會送埋俾你嘅。我首先介紹俾大家飲嘅嘢先，就係呢個招牌手撕韓牛沙律。咁然後咧就三個熱食咧就揀一樣，香煎帶骨豬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醬，香濃日式叉燒，雕草白酒忌廉魚柳。是不是很漂亮呢、这个、还有秘制咖喱牛筋腩、粤式蝦餅拼煙肉車厘茄柱。避風塘雞中翼、橄欖油吞拿魚炒螺絲粉。或者卡邦尼長通粉、芒果大蝦沙律，還有紅酒會鴨胸、奇珍香辣色仔薯和意式奶凍的。這個餐就是我們的食品工場有 ISO 20000的供應的，就是本地食品系列來的。咁就即係跟住落嚟好多公眾假期啦。如果你想屋企請個客唔使咁麻煩咧，就可以訂呢個餐，咁都好好睇噶啦。咁我都係我有兩日訂噶啦，一日就請下啲同事啦，一日就請下蕭氏家族啦，一日請下啲網友啦，分三日，我係訂三次。 独裁政权最憎的是啲不问是非、借色叫嚣的敌人。佢哋最大的标靶，独裁政权可以藉住佢哋话俾老百姓听，自己是唯一可以帮佢哋脱离敌手的救世主。 民主制度最害怕的就是一些不懂思考、亲疏有别的选民。佢哋投票只投一个党，对家永远是错。投机政客上位，靠晒佢哋啦。 敌人的敌人就是最好的朋友，但离地新闻就不同你讲呢啲嘅。離地新聞跟你講外國時事、歷史、文化，用常理出發，而常理是不分左右的。 多倫多是一個多元的城市，離地新聞亦到一樣，只要你不是潑婦罵街，意見永遠接納。 離地新聞， 逢星期四晚六點半，要管世間事，必先識世間事。 好啦，頭先我哋就講咗文革嘅上半部啦， 毛澤東嘅文革， 毛澤東時代嘅文革。咁而家習近平時代嘅文革，點解我哋會叫佢文革呢？ 係啊，因為佢做好多嘢，似乎真係抄緊文革嗰種咁嘅風格，同埋咧就係、是、有同埋咧佢係有啲嘢真係好接近，但係呢樣嘢大家都係好意外嘅，因為佢開頭上場嘅時候咧，江澤民揀佢就覺得佢呢個人比較平庸。 係、 比較平庸咧就係啦，就可以保護住佢哋紅色江山二代嘅， 同埋 嘅嚇 江派嘅利益啦、啊，當然啦。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有啲人覺得佢係習仲勳個仔，咁習仲勳 改革派嚟 嘅啊，咁啊改革派，同埋咧習仲勳本身咧都係六二年已經被鬥低，已經被鬥到噶啦，因為佢係批准出個留置單轉啦，當時老毛就係話咧呢個係為彭德懷翻案嘅。咁、所以到文革嘅時候咧，就鬥彭德懷拉去鬥嘅時候咧，習仲勳有份嘅，鬥到七彩。咁啊，呢個小習呢個習近平咧，都算好彩鬥佢唔死。 其實習近平係經歷過政治運動裏邊嘅最殘酷嘅時代，因為佢自己，所以點解個李鋭話佢文化水平係小學水平咧？因為佢讀中學嗰個年代咧，嗱，去到六六之後就冇啦，文革啦嘛，已經係冇正常嘅上堂啦。 佢叫老三代嘛。 係啦，但係佢因為佢唔係屬於嗰種嘅所謂當權派嘅高幹子弟，所以佢之六二年習仲勳倒台之後咧，實際上佢都係即係冇乜機會享受到紅富二代、紅色江山革命第二代嗰種嘅特權嘅，其實 係 咁，所以佢自己去到1975年翻去清華咧，係完全係習仲勳嘅老關係。去安插佢翻入去清華，咁所以我覺得佢 後來佢做官都係啫， 係全家老豆嘅嗰個嘅關係。但係文革呢件事對中共嚟講咧，係一個嚴重嘅一個政治問題。點解？因為佢係打散咗成個黨機器。所以當 同埋當時嘅當權派，鄧小平時代當權派全部都受 文革受害者嚟㗎嘛， 全部都係啊嘛。 係啦，所以到1977年、1978年之後咧，到鄧小平復出之後咧。跟住就喺胡耀邦，應該係胡耀邦、鄧小平去草擬嘅文件，就係呢個關於黨內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正式通過嘅喺中委會。 呢個1981年嘅叫六中全會， 六中全會通過， 十一屆六中全會 就正式通過係否定文革。 但係咧，呢個鄧小平咧就係、是、否定得嚟咧， 但係就唔批毛。 佢就嗱第一，佢話批對毛澤東咧嘅批判得。宜粗不宜幼， 同埋三七開定 啊，唔係三七開，同埋宜粗不宜幼啊。佢話你唔好講得咁細節，總之有多嘢否定佢。咁毛澤東錯嘅，甚至話咧係因為違反咗毛澤東思想， 所以晚年嘅錯誤 係啦，係晚年嘅錯嘅，主要係四人幫咁樣。咁佢又唔好再講細節嘅嘢啦。其他嘅嘢平反同啲受害人，但係對加害者係完全係冇 追究 嚇。除了四人幫之外，四人幫的分子之外， 揾佢哋孭曬咯，其實就係 係啦， 揾姚文元、張春橋、江青嗰啲孭曬咪算咯，係啦。 咁啊，所以江青條嘢好唔順噶。 梗係佢話我係毛主席嘅一條狗啊嘛，佢話。 咁咧就習近平咧就係估唔到佢咧上任不久咧就已經顯示到佢係好尊重毛澤東， 嗯， 係嘛？佢好早已經上去朝聖係嘛？佢去朝山嚇， 去朝山。咁同埋咧，最重要咩咧？就係好快已經露出真面目。係。首先就係咧，佢有幾樣嘢係毛澤東嘅招牌。招牌菜嚟嘅。第一，延安整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就開始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當時就係定於一種我哋頭先講啦，藝術。文藝為政治服務， 一切為政治服務， 一切為政治服務，呢個就係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嘅精神。第二就係呢個咩咧？就係、是、解除咗鄧小平對文革嘅封印。文革就係對共產黨嚟講就係一個妖魔嚟嘅。鄧小平就通過黨內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咧，就一個封條就封住毛澤東呢只魔鬼。唔好再搞啦，專心發展經濟。但是習近平有一個最大嘅改變咩咧？就係、是、話不能夠用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否定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到近期都仲係咁講嘅，即係話呢個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就唔可以用1979年之後先至為之正常，而1979年之前就唔正常，咁即係肯定文革嘅正面作用， 嗱，呢個就係一個最大嘅改變。 冇人咁講嘅， 冇人敢講啊！因為鄧小平嗰個封條仲喺度噶嘛。 嗯嗯， 呢個係黨裏邊嘅集體決定嚟噶嘛。 跟住喺大學裏邊七不講， 係啊， 呢、 這 個所謂九號文件， 普世價值唔準講，憲政民主唔準講。 你記住温家寶之所以全世界對佢有啲另眼相開，因為佢多次講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 係啊，咁但我相信咧，當時佢講咩冇用，佢係一翻到去當時。這個習近平已經是副主席 了，沒了，什麼都做不到， 什麼都做不到， 溫家寶的所謂政改，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變成影帝，別人 說他是啊，只有把口說。 跟著呢，在他在任期間裡面，在第一屆第一任的時候呢，都很多人沒有留意他做呢，他頭頭開始的時候呢，就好像有些改革，有廢除勞教啊，咁乜 乜啦，捉緊一盤好大嘅棋咯，大家都以為他 嚇，跟住又話我哋要深水區啊，所以我哋要深化改革啊，咁但係跟住咩嘢呢？控制互聯網，佢對互聯網個金盾工程的控制，同埋佢對定咗好多法律去到管嗰啲非政 同埋嗰個網絡信息辦， 冇論 嗰個設立係啊， 呢個就老偉嗰個啦，後來 老偉俾人鬥埋啦， 係啦，咁呢個就好緊要嘅。咁仲有一樣嘢，嗱唔好睇少個反貪腐。嗱，當然反貪腐咧，就好多人係好得民心嘅，因為你咩嘛嗰啲，即係中國大家知道啦，已經係爛到透啦嘛。但係由於無官不貪、無官不腐 喺華人方式嚟嘅， 咁所以佢就話：如果當佢掌握咗絕對嘅權力，去到整頓貪腐，然後俾佢選擇去鬥邊個嘅時候，你話邊個唔驚？ 嗯， 佢就係説服第一，佢喺佢選擇去到去到整頓邊啲嘅時候咧，就打擊佢嘅敵人，佢嘅敵人。第二對。今日我唔去整頓你嗰啲咧，佢就話俾你聽，我隨時可以整你，跟住要説服你，你除非就要乖乖地聽話，否則嘅話，你隨時就係下一個貪官。 同埋正最重要，除咗整黨之外，整軍。 嗯。 呢個亦都好重要。 嗯。 從毛澤東嘅過去一定知道，抓住軍權就一切喺中共嘅內鬥裏邊。 係。 所以先除去用防風輝除去呢個郭伯雄除才口，然後再除去呢個防風輝。 跟住除埋張揚， 張揚，所以你見到呢個人嘅權術手段咧，嗱我唔理佢個文化水平有幾高，但係個權術手段係 認真就係 認真犀利， 係啦。咁同埋重整啲軍區，嗱以前老毛都叻嘅，即係嗰啲軍區， 調嗰啲軍區司令 員調嘅，係啊。咁依家佢都係咁樣啦。然後佢今次唔係佢重劃曬啲軍區， 重劃軍區，裁軍。 然後跟住咧個指揮鏈又改變，咁所以咧嚇，咁所以咧就已經根本係已經。整個制度已經改變了， 同埋佢亦都有一個手段咧，就係點樣向個黨奪權啊！你記住喺共產黨嘅制度裏邊咧，個設計本身咧，就係一個集體領導嘅體制嚟嘅，所謂民主向上集中，我哋叫做寡頭政治啊，就係集中喺政治局常委嗰扎人裏邊，但唔係一個人啊。咁你點樣去奪咗呢扎寡頭政治嘅黨內嘅戰友嘅權咧？佢同毛澤東一樣，毛澤東就成立文革小組。 佢又成立好多委員會， 佢就成立好多委員會，咩經濟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 最大嗰就係監察委員會依家。 係啦， 啊呢個就好犀利。 就係叫做 Chairman of Everything 啦，佢呢個。 係啦，係啦，咁佢咧就係，然後跟住佢揀佢自己最信嘅人，即係裏邊。 咁你就bypass 咗嗰個集體領導。 咁所以咧就係話消失了的常委啊嘛，依個邊文章就 冇㗎而家。 依家常委冇。 你嗰咪消失了的總理啊？ 消失 了 總理， 李克強都見唔到㗎而家。 係啊。咁所以你諗得到就係已經係俾佢奪曬權，然後咧就係有啲人有啲位置咧就擠去佢嗰啲完全係佢嘅心腹。咁你記住有段時候你記唔記得？應該三四年前咧係攻擊呢個中共嗰個咩啊？嗰個李克強嗰個咩啊？嗰個黨團唔係嗰個咩共青團啊？係對唔住，係真係係咪攻擊共青團？唔係成個共青團嘅攻擊啊！就係、是、共青團 嘅成個冇用嘛， 成個會所係嘛？ 貪腐嘛又 係咁樣。咁啊，其實佢成個嘅領導層裏邊咧，有唔少人係出自共青團嘅。但係佢成個 以前錦濤咪共青團咯，就係共青團出身嘅咯，咪團派咯。係 啊，嚇嚇嚇。咁所以咧，就你睇佢係非常之有計劃嘅。然後跟住咧就係嗰啲紅二代啦，係嘛？咁佢都成功嘅。依家所以其實根本咧就係、是。大部分的位置是習家軍的人，咁同埋咧就係佢以前嘅同窗啊，或者以前嘅好友，一係就以前喺大學一齊，一係以前、就是、 律政書咯，啊、律政書好似同佢下放嗰陣時嘅， 係啊，隔離個院啊嘛， 係啊係啊， 係啊， 呢個就係、是、嗱， 我成日覺得文革咧有幾個特色嘅，好多人就話唔會發生嘅，因為啲人冇咁傻噶啦，唔係。文革係幾樣嘢。第一，頭先我哋講過，就係咩咧？係思想控制同埋個人崇拜。 依家做緊啦。 嗱，呢個咧係以前咧，就算 even 喺 先個人崇拜先， 係啦，個人崇拜 先係嗱，個人崇拜做咗啦，嚇就一錘定音，定於一尊。呢個係由栗戰書佢最信嘅人不斷講呢樣嘢。 同埋最重要咩咧？就係喺最近嘅兩會裏邊修改嗰個黨章，就係將列唔係誒黨章列明嗰個嘅所謂誒新時代社會主義習近平思想嘛。 係啦，咁呢個咪將佢擠到最高啦。 擠到最高啦，係啦， 同老毛係可以平排啦，差唔多嚇。 咁係啦，咁就係平排之後，咁點咧？仲要宣傳喎。係。咁而家咧就 咁就係好極端喎。嗱，譬如佢有一兩個嗰啲雜粉啦嚇，李鴻忠一個叫李鴻忠喺天津，佢話你唔能夠，如果你做唔得到絕對效忠，你就等於絕對不效忠。哇！屌啲邏輯咁樣嘅喎， 咪同老毛一樣咯。 係啊，真 係即係你唔企我邊就你係我敵人。 係啊，仲係最大嘅敵人。 係啊， 你唔係企曬我邊，你就係我敵人。 嗱，咁你諗下啦，點樣做到個人崇拜呢？以前就靠咩呢？毛澤東年代，譬如林彪啦，解放軍裏面推動崇拜毛澤東啦，跟住通過我哋個頭先講啲高音大喇叭啊，嗰啲咁嘅解放軍日報啊、光明日報啊、人民日報啊，日日喺度講啦，周圍貼海報啊等等，呢啲就 old school 啊。而家大家最新睇有一個叫做學習強國，強國學習，就學習強國叫做嘅 apps 啊。咁啊，外媒咧都好重視呢樣嘢嘅，就係咧每個學生同埋工人咧，最好你自己手機就 download 呢個學習強國。咁學習強國咧就有 Q&A 啦，有問答比賽啦，有好多新聞片啦，咁咧就計分嘅。咁啊，譬如你睇完習近平去巴黎同呢個馬克龍會面嗰段片就有一分。咁最重要咩咧？呢個背後咧就係採集全中國 download 呢個學習強國 apps 嘅大數據。 OK， 嗱，呢個同以往單位主義一樣嘅。單位主義我成日都話。洗腦要成功呢，喂大佬，人真係你當人傻嘅咩？咁容易洗？但係佢要成功咩？佢一定有個想法嘅機制配合洗腦先得， 同埋佢有個監控系統， 有個監控系統，即係話如果你喺學習強國裏面攞到高分，你有獎。嗱，呢個就係如果你學攞得低分，你有罰。 咁佢仲配合 咁啊點啦？嗱，我話俾你聽。 咁佢跟住咧，仲配合埋一個叫做個人社會信用系統。 係啦， 即係每個人有本 呢個就係。檔案喺 有個檔案， 四五十年代中共幾個關係關鍵詞，一個單位，一個叫檔案。 嗱，我哋誒有醫療嘅健康嘅檔案啦。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有啲人都覺得話啲擔心㗎，係咪應該可以共通啦？咁樣算啦，你為咗健康，有啲人你簽唔簽俾佢咩嘢啦？但係而家唔係啊，依家你就係你嘅行為、你嘅品格、你嘅思想記錄 嘅檔案。 咁啊，中央就有本簿，然後就俾個評分俾你。咁佢話俾你聽咧。話呢個對你好㗎，嗱你高分就借錢就容易啊，又低息啲咁樣。 如果低分嘅話就買唔到飛機票，買唔到火車飛。 火車飛都買唔到，使都讀書讀唔到啊，甚至有好多咧喺嗰度租屋都租唔到，要翻返鄉下。如果信用系統差，咁我仲睇埋好多嘢㗎，仲有支付寶咧。 係。 支付佢一逼到個個用支付寶咧，佢已經知道埋你嘅生活習慣啦已經。 生活習慣嗱，第一支付寶，第二學習強國呢啲咁嘅 apps， 再加埋你頭先所講嘅嗰啲嘅社會信用系統嗰個監控，好啦，呢啲就係大數據監控。嗱，以往毛澤東年代未有呢啲嘢嘛，所以習近平咧就係一個所謂進化咗嘅獨裁者嚟嘅。 係啦，利用生產力嘅進步。 係啦，呢個就係利用生產力嘅進步。 真 係 攞命啊！ 全中國係世界上邊生產最多監控鏡頭喺新疆，真係十部一個。同埋嗰啲監控鏡頭啊，相當之精準嘅。咁另外咩咧？就係鼓勵咧。互相告發，嗱呢個喺過去都消失咗嘅，已經 係呢個就係用翻延安時代咁樣啦。 係啦，即係話，我哋上次都講過，就係學生喺大學裏邊舉報老師，呢個重慶師範大學嘅唐雲啦， 係啦， 仲有呢個許潤章啦， 係啊， 係嘛，清華大學嘅嘛，許潤章啊， 係 啊，總之唔啱聽嘅，是但揾個共青團嘅學生篤你背脊，咁咪搞掂啦。 咁啊，佢有堆人嘅信息源啊嘛。咁你如果你肯自愿做信息员咧，咁你就要督灰噶啦嘛。 负责督灰。 系啦， 即系专业督灰人士。 系啦，咁咧就几大镬噶。依家咧，其实你正话讲佢嗰啲有名嘅人咧，俾人督咗都仲知道啊。有几多 名嗰啲 督咗咧，连份工都冇埋。一系就停，一系就停学啊，一系就直情炒埋。咁有好多人，咁最惨咧，你冇得讲，冇得答辩噶。 佢話你係幾個學生話你係係喎，咁同埋呢個篤灰啲嘢做到慘咧，佢透過啲孔子學院喺海外咧、就設立好多資助好多課程， 篤海外嗰啲學生， 人哋鬼佬俾佢篤埋，跟住 有澳洲咪有咯， 咁跟住咧即係學 話你辱華咯， 係啦，話你辱華就跟住咧就 跟住逼嗰間學校，因為嗰間學校又要請佢啦，因為同大陸嗰啲學校簽咗好多合作計劃嗰啲，咪逼佢走咯。 係啦，咁跟咁所以近來點解佢要逼？即係逼佢刪咗啲孔子學院咧，啲友話你即係千祈唔好要佢捐錢， 唔好收佢啲錢。 原來收佢啲錢就慘啦，即係原來有條數。 因為佢有原因嘅、你就咁篤灰辱華咧，嗰啲大學唔會聽你嘅。嗱、我睇嗰本澳洲嗰本叫做Silence Invasion 沉默、紅色滲透嗰、那個沉默的滲透。咁咧，咁佢好簡單嘅，佢一定係譬如雪梨大學咁咧、或者 ANU 咁咧，佢一定係咧，佢同你簽訂咗好多合作交流協議。就係咧，俾到俾好多錢嚟，俾好多學生嚟，同香港一模一樣嘅。到你收到咁上下啦，佢個篤灰先起作用嘅。就因為你校方衡量過，喂，如果我 upset 咗中國領事館，咁嘅話，如果 cut 咗嗰啲分定，咁咪大鑊。所以點解佢會壓迫自己嘅教授咧？即係要佢哋向嗰啲華人學生道歉，就係咁嘅原因啦、 因為佢總之咧，佢係金錢外交。係嘛？ 係兩樣並行 的。金錢政治 齋洗腦唔得㗎。 咁、你咧，我講你肯俾好多錢咧，有好多人衰衰地，都算啦。嗰啲意大利咁樣，今次咪同你一帶一路，咪同你同你背書咯。 搞到就係嗰個 Silence Invasion 嗰本書揾唔到出版社出咯。喺澳洲啊，係大件事嚟㗎。係 啊， 一個學者叫做 Clive Hamilton， 就出唔到嘛。就因為大家都唔想 upset 呢個中共或者中國領事館。係嚇。嗱呢個咧其實係一個新嘅改變嚟嘅，就係咩咧？毛澤東時代就大家都窮。所以嗰種嘅洗腦咧，最多係咩咧？就係話你做勞動模範啊，俾啲歌頌你啊，俾啲榮譽你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但係而家習近平嘅文革咧，我覺得咧係利益 base 啊，呢個先恐怖。 嗱佢咧。嗰、那個意識形態咧，佢就係弱嘅，因為佢呢個人係冇咁嘅能力， 佢冇嗰個魅力 啊，冇個魅力，同埋咧，就算黃胡靈嗰啲咧，即係你做極都好咧，你到今日咁嘅環境，你就算你而家最新個公嗰個習近平嘅報告，都要講緊人民追求緊美好嘅生活，係嘛？同嗰個咩生產力嗰個不平衡個矛盾咁樣，咁你都肯定要美好嘅生活，咁所以咧就你而家唔可以翻以前嗰啲咁嘅意識形態革命，咁只能夠講咩咧？中國夢、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 係啦， 嚇民族復興兩個一百啊，幾時小康世界？跟住咧，中國人可以好驕傲地站在世界嚇、厲害了我的國。 但係問題就係咁啊，中國夢搞下搞下就惹咗美國埋嚟。係 啦，咁呢樣嘢咧， 兜頭搏一嘢喎，其實而家係。 係啦，咁所以到尾嗰度咧，應該我都要講講咧，就係唔需要特別太灰心，因為以前閂埋道門啊，任你點做都得。踢老婆打仔，又你點做嚇、 啊？即係幾暴力？ 啊，但係依家啊幾暴力就是、你自己惡曬啊！你人民任你魚肉，跟住啲人民又未睇到過呢個世界嚇，好、多人啊！咁但係依家今日嘅時代有啲唔同嘅，又唔可以同以前相比。但係佢有一樣嘢好毒嘅，依家有一樣好毒。最近佢做個工作會議就話咧，要從教育做起啊！ 從娃娃走起， 從娃娃走起， 從找思想 係啦，從娃娃走起，即係話咧，僆仔幼稚園已經開始做洗腦。啊！你話呢樣嘢真係幾惡毒啊！ 唔係嗱， 真 係 惡毒呢樣嘢就從娃娃走嗰啲説話咧，係非常惡毒。 最近有幾個即係事件你睇到嘅，第一就係咧喺點解咁多香港嗰啲明星回流翻嚟咧？喺娛樂新聞見到佢哋咧，又話開演唱會，又話拍戲咧，因為大陸冇得撈。 冇啦！依家行萬都 點解冇得撈咧？就 要淨化， 要淨化， 要淨化。 而家唔係就係限古靈啊！限古靈就係話唔准拍古裝劇啦。係 嚇， 而家係。明星上電視有陣時好笑嘅，見到咦點解嗰個男明星嗰個耳環嗰度蒙曬嘅咧？原來上鏡嘅男明星唔准戴耳環嘅。 哦， 跟住足球員又係嘅，唔准紋身嘅。 係 即係能翻去1970幾年，我喺呢個海珠橋見到嗰啲全國一片藍色嘅藍馬蟻放工咁。 嗯。 當然冇咁極端啦，但你睇到佢嗰個嘅做嘅嘢啊，其實好相似嘅。呢樣睇唔順眼，嗰樣睇唔順眼，即所有自由表達嘅方式，佢都要叉只腳落去，去控制嘅。你戴咩飾物？男人唔應該戴飾物。嗰陣時咪炮光一樣，叫做咩娘炮，即係話嗰啲韓星咁樣中性打扮嘅歌星啊，男性嘅歌星都唔得。咁你諗下，其實都幾過分嘅咯喎！你諗下改革開放到而家1979年到而家。係嘛？30年， 佢依家係收縮緊個公民社會，所以佢依家打擊緊 宗教啦， 嗰啲啊宗教啦， 打擊緊嗰啲 NGO 啦， 少數民族啦， 係啦，係啊，咁即係其實咧，就會翻翻去咧，喺翻去極權嘅社會， 係翻翻 樣樣嘢咧，你都係要依賴個政府，然後跟住咧國進民退啦， 嗯， 嚇、啊、你嗰啲即係跟住佢話消滅資本主義喎， 嗯， 你記唔記得啊？佢話依家最近佢咪講過啦，佢嘅前三集後三集嗰次嗰個演講裏面講嘅話咧，佢話社會主義終於會勝利嘅，資本主義終於 係 會滅亡嘅，跟住就話咧，即係資本家。係足之咧，要退場噶啦嚇，即係 嗱，我覺得 即係咁樣，你又死唔死啊？嗰啲民企咧，佢嚇到咧，就個個就當堂就咩啦，準備關門啦咁樣，咁佢就驚啦，即係唔係驚啊？即係嗰陣時候就係一啱又貿易戰啊嘛，咁所以咪成班人出嚟 又話座談會揾佢哋 嘈佢啦， 馬化騰啊嗰啲 係啦，咁就話唔係嗰陣時候就成班人有五十個學者出嚟開就話唔掂啊，冧緊啦咁樣，咁所以佢就被逼咧。就要同翻嗰啲民企講，就話唔係咁嘅。 但你睇到呢個人嘅本質係咩咧？其實係極左嘅， 極左 係魯莽嗰套嚟嘅。 係 佢所有呢啲嘅表面功夫係咩咧？都係為因應時勢嘅權宜之計。 係啊， 包括對香港政策都係。 係 啊，所以我就係話逃犯條例絕對係習近平嘅一個產物嚟嘅，唔關台灣，唔關呢個嘅六七七事。 係啊， 因為佢覺得如果佢整黨裏邊大量嘅貪官同埋民企嗰啲嘅貪腐集團。走嚟香港咪成為佢個漏洞咯，呢個就係嗰所謂三百個貪官嘅問題咯。 但由於呢個人係權宜咧，即係佢唔能夠唔睇個環境形勢咧，咁如果我哋一配合到有個國際個壓力嚇， 係可以 香港又係可以改變嘅，所以 都唔係黑暗到咁， 千祈唔好咩嘢， 同埋咧就係我成日都講嘅，即係上帝要佢滅亡就一定要佢瘋狂， 呢個瘋狂係啦。可能佢就係派嚟賣咗共產黨都唔定。 你諗下共產黨 癲到咁樣呢個人係咪？ 改革開放咁多年，七九年到而家，基本上除咗六四之外，佢好少會即係犯一啲重大嘅政治錯誤嘅。我相信，但係而家喺習近平嘅管治下邊，因為已經建立咗絕對嘅領導，所以咧係冇黨內亦都冇咗制衡力量，犯錯嘅可能性係大好多。 同埋第二樣嘢咧，因為你成個經濟體咧。經過入咗 WTO 之後咧，你某方面係同世界嘅經濟有接觸軌，同埋又用 你唔可以閉關鎖國啊！ 咁你唔可以閉關鎖國嘅時候咧，就唔係你惡曬啦嘛！你閂埋道門，你話呢個黑、呢個白、呢只狗係一隻鹿，任你講，打死人佢又唔係啊，佢自然死亡，任你講。依家唔係經濟唔同你講，經濟規律係唔到你可以啊點石成金， 同埋就算你嘅信息管制幾咁嚴密都好咧， 係啊， 始終嗰、那個。智能手機呢樣嘢， 啪一聲已經出咗嚟啦。 係啪一聲已經出咗嚟， 影咗出嚟已經嚇， 已經係傳遍呢個全世界。 所以好多嗰啲咩 P2P 最近係嘛，有一單就喺呢個珠海，又話番禺啊，幾萬人喺度嘈個 P2P 冧啊嚇， 冧咗係啊。 咁呢啲咪一睇東莞係嘛，一睇咪睇到咧喺網上高， 你鏟都未鏟完，佢已經出咗嚟 啦，已經係散播曬，好似嗰啲咩咁樣 virus 咁樣啦。 同埋你文字就可以通過關鍵詞去審查，圖片就好難審查， 好難審查嘅， 仲未去到圖片嗰個審查。 係啊係啊。 咁所以嗱，呢、 所以個變局咧，就因為有兩個原因，一個就係國際壓力，但係最緊一樣嘢，佢內部本身個經濟係千瘡百孔，依家佢仲喺度灑錢，而家佢最大問題咧就係依家好多廠已經立，已經。拉隊走啦， 做啦，係啦， 好咗 LV 啊，好多嗰啲名牌咧，已經係拉隊走啊，已經係刪廠啦。咁有多人都唔再投資啦，有多人撤資啦。咁所以咧嚟緊咧就係失業潮。咁由嗰個樓嘅嗰個，因為通即係嗰個本身嗰、那個貴到個價值咧已經係脱離咗市場嘅，其實同香港差唔多。但係佢好多樓係即係佢 鬼城啊！而家 嗰個回報率咧係1-2%， 鬼城 嚟。咁有啲人揦住啲錢咧，冇第二樣嘢做，又冇息又咩，於是乎咧就走去買樓。咁銀行又係高 地方債務咧，仲有 好高嘅貸款。 地方債務 咧，有地方債務，即係個債務係好高嘅。不過債就有得冚嘅，樓市都可以咧托住嘅，因為佢根本就唔俾你私人嘅買賣，根本就冇乜市場。咁但係有咩嘢你頂唔住咧？就係當外邊撤資，當你產能過剩， 製造業咯， 製造業就失衡，跟住咧你仲要去外邊去到喺外貿嗰度，你慢慢地你冇咁多盈餘，咁你成個經濟就會萎縮。 跟住你仲一帶一路仲燒銀紙咧， 仲燒銀紙嚇， 仲係一帶一路嗰個大殺幣。 咁所以有啲人分析佢嗰30,000億咧，咁有好多就欠，即係佢亦都係欠人哋債嘅，剩翻嚟幾千億嘅啫，其實。 得幾千億美金嘅啫。嗰陣時候計過數，好多人已經同佢。 當大陸嘅政局越不穩，佢對香港嘅控制都越嚴。點解咧？你睇到嘅。佢唔係話因為出於淨係仇視香港，唔係，我覺得反而係佢已經感覺到大陸嘅政權嗰個不穩定。越係不穩定嘅話，過去中國歷史上邊顛覆內陸嘅就係香港。所以先才會有這些即控制香港的手法， 這個先天的任務 是越來越嚴厲。為什麼 DQ 啊？為什麼這個逃犯引渡條例啊？現在又說用釋法方式來立23條啊，等這些東西呢？所以我覺得那個對香港來說呢，是一個時代的使命來的。不是說因為我們純粹為了香港那麼簡單，他消滅香港的自由其實為了他自己政權在內陸的穩定來的。 是 這個才要需要消滅香港 的。但是問題是他亦都明白一件事，消滅了香港的自由會同一時間消滅了香港的金融的角色，消滅了香港國際都市 的能量。 但你覺得他會不會在所不惜呢？為了保衛政權， 他都是想 有一個位置呢，是既安全香港又賺到錢。 不 行的，他都努力在這裡做一樣的事，這麼多年都在做這樣的事，你說他還可以更粗暴一點。咁依家到目前嚟講咧，都唔係冇得撐嘅。嗱，千祈唔好咩嘢啊！即係千祈唔好覺得啊，已經係一國兩制已死啦，已經我哋冇曬任何嘅議價能力，絕對唔係。我覺得依家係仲係需要抗爭嘅時候，絕對有條件去抗爭，因為佢裏邊啊越係千瘡百孔咧，越要靠香港頂住。 我希望係啊，亦都要靠除咗我哋嘅力量，我相信亦都更加多嘅香港人咧。是要有這個的決心和勇氣，我覺得特別是在這個佔中審判之後呢，是一個即大家一個自由的威脅。 還有習近平是很多敵人的，老實說 這個世界 他也都是即他自己都是惶恐之中。當然一個人癲癲地，你知道等於拿著槍拿著刀，那些賊人最怕就是 他自己怕， 如果唔係點會 亂個劈人？ 點會咩打擊造謠啊？咩低級紅、高級黑啊？呢啲咁嘅嘢， 真 係即係誠惶誠恐到一個地步， 已經係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跟住就係文字獄噶啦！話俾你聽，中國會再發生 啦，有多文字獄， 而家已經發生緊噶啦，係啊。 不過仍然咧，我覺得有即係因為中國都開放咗一段時候，又入咗世界嘅經濟體系，咁我相信有好多人咧係等待緊機會。我始終相信呢樣嘢。但是將來的變革，就算有機會演變，都不會是一個順利的，因為中國太多包袱。但是我們香港仍然有個角色在這裡，我們是、提供文明的條件，提供文明的一些能量， 我們 這件事是重要的。 每一次、中國最黑暗的時候、香港還是一點的燈光，一點的燭光。1972年大逃港，1959年三面紅旗之後、大量人餓死，很多人游水來香港、就是因為看到一點燈光這樣游過來，就是一個黑夜的大海裡面。 到今天六四三十週年，那些燭光就是人性的光輝，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是要守住這件事這麼多年來。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能有些啟發，下個星期我們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